湾，我双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在明年的1月8号呢，蒋万安这一期的立委补选确定呢，就是由民进党的吴益农来对上国民党的王鸿薇。王鸿薇呢，现在被说真的是创下了史上最快的落跑记录哦，当选六天内就跑去选立委，比韩国瑜还要来的韩国瑜。好，那他现在呢，脸书也被选民骂翻灌爆了。王鸿薇呢，在今天上午专访的时候强调说，哎呀，自己原本呢脸皮很薄的，内心很纠结，但是因为啊马英九啊朱立伦啊蒋万安啊赵少康都来劝进他，让他决定为大局而战。好，一直到他要选哦，他老公还气得呢不接他电话。王鸿薇昨天心情纠结到今天呢，马上就站到位置来炮轰吴益农，现在被酸说你真的是川剧变脸吗？好，那当然呢，这个偏蓝的媒体人哦也纷纷来打预防针，说啊现在啦绿营侧翼啊一定会攻王鸿薇落跑这一点。但也奇怪，难道敢做不敢被讲吗？但是王鸿薇眼看这个12月25号呢，他还是会去报到议员，所以看起来还是有帮自己留一条后路嘛。那王鸿薇的参选呢，也被说最开心的应该就是侯友宜了，为什么？解套了嘛。所以到时候呢，恐怕也免不了上演一场被拱出来不得不出来选的大戏吗？那么才选完六天哦，国民党也那么快就现形了吗？好，包括我们来看呢，新竹县长杨文科选前答应不在湖口来盖生命园区，没有想到现在选完立刻翻脸不认哦，就连自家乡长当选人也坚决反对，但是杨文科不理就是不理。那么还有基隆这边谢国良的 GoGoRo 呢，现在兑现的几率可能就像是韩国瑜的摩天轮一样，喊喊而已，真的可能是拿不到了。那么还有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没有想到底下的官员呢竟然是选前翻供哦。好，这个翻供理由居然是什么呢？他们说是因为打疫苗有副作用啦，所以当时的公司都是欧北共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哦，所以呢跳票骗票怎么都出现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呢，让大家也说怪怪的。那另外呢，人在冲绳的柯文哲现在要干嘛呢？好，现在说呢要把悠游卡推到全日本。出发之前呢，在柯文哲杠上了议会，还轰蓝绿联合屋前，还要议员来告啊，是要为了选总统来冲声量吗？难道在柯文哲回来之后呢，这个民众党的后路只剩下仇恨动员吗？这样要怎么样选2024呢？其实2024的选战绿蓝白真的各自有各自的挑战哦。好，所以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徐金好，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当选人于北辰。 徐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童子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好，我们稍后就来看一下王鸿薇现在呢确定要来帮这个国民党来这个选蒋万安的这一席立委补选了。那么消息一出呢，当然大家说啊，你就是落跑啊，怎么会当选六天就落跑吗？也太快了吧。今天呢王鸿薇上了王浅秋的专访，那么接受访问，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呢。 国民党正式征召王鸿薇参选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明明是国民党宣布征召王鸿薇参选蒋万安遗留的立委缺额，记者会却不见主角现身。其实前一刻王鸿薇还有时间上广播专访，难道国民党又要霸王硬上弓吗？ 朱主席啊，那甚至有讲到那个赵大哥啊，那确实都有接到电话在劝进，所以这个压力确实是很大。 说这几天劝进电话接不完，王鸿薇连任议员六天后还没就职就要选立委，也立刻背上落跑骂名。 12月25号你会去报道吗？我会啊，我会。因为我之前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啊，我就有一些坎哦，这样过不去嘛。朱主席啊或者是赵哥说你不要再纠结了。 坚持12月25号议员就职不缺席，但是网络不满声浪立刻灌爆王鸿薇脸书，怒酸不是说不能选也不会选，还说要跪给谁给，就连议会同事王世坚也毫不留情。 虽然他是迫于无奈，他是被强迫征召的哈，那在这个方面，至少在参选的正当性、道德基础上面，那王鸿薇确实弱了一点。 你会帮吴益农吗？ 我一定，他本来就很强啊，他本来就靠他自己就能够当选。 民进党派吴益农出战，王世坚全力相挺，抓住选战节奏。反观蓝营，嘴上说全。 我呢，大家看到王鸿薇，他还说我自己真的脸皮很薄啦，内心非常非常纠结。那原本是说不选这一席立委的哦，没有想到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确定接受征召要出来选了。今天一大早呢，立刻接受了王浅秋的专访。 那么连战斗位置都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要请教小芳姐哦，包括今天早上接受这个专访，透露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讯息哦。好，她说呢，一开始呢就来开炮吴一农，批啊吴一农是正二代黑道的傀儡，哎，都还没有讲到自己落跑的争议，只说哦自己压力非常的大啊，哦要承担大局没话多啊，哎。战斗位置怎么那么快就摆好了呢？ 哦，原来他的起手式就是抹黑啊，他就是抹黑他的对手。因为以我们对于吴怡农，他毕竟上次有选过立委，整个的他的经历的检验，他跟黑道最近的距离大概也就是哈、啊、跟馆长啦，或者跟其他人的一个合照嘛。如果馆长是黑道的话，这样的可能馆长也不会认啦哈。那所以我觉得王宏威，你怎么有脸讲这句话？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汪威到底在这段时间他有什么改变啊？他的参选的态度实在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哈、啊、很会变，比川剧的变脸变的速度还要快。他在11月28号的时候，他说他不参选，他呼吁党中央你赶快征召吧，那不要征召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这样我对不起我的选民啊。11月29号他发四点声明，他坚决说他不选。11月30号的早上，他说中选会卡我，然后还让中选会的这个主委李进伟出来，李进勇出来讲，说我讲了五次了耶，那怎么还没听清楚呢？然后重申说，如果被征召的话，党中央就算征召他，他也绝对不选了，这是他的决心。那结果就在昨天早上，哎呀，坦诚对补选呐、啊，他内心有好多纠结啊。就他刚那个访问里面，他有坎，那个坎儿过不去啊。那接下来马上就转念一讲，他有信心可以打败吴怡农。晚上他就透过助理回应，他不计较个人毁誉。然后呢，今天就决定接受征召，他希望选民能够来支持。然后他25号，重点，12月25号他会就职。首先我要恭喜中山北松山的这些选民啊。那因为你们如果在11月26号的这个选举当中，你如果有投这王宏威一票的话，恭喜你们、你们投了一个高票哈，但是他不会就任的这个议员、因为他会去宣誓就职，但是他不会担任议员，因为他要去选立委了嘛、所以也就是说，那他选赢了的话他就拜拜、那他就去当立委了。 他选输的时候就可以退回来再继续当立委。 那但是对他选输了可以退回来当议员，因为他就去就职了嘛哈。但是问题是，那如果说他选赢了的话哈，假设退一万步讲，那这一区有没有办法补选，就是回让中山北松山有另外一席的议员可以递补，让中山北松山不会少一席的议员、很抱歉，不是哦， 所以眼看就少一席议员哦，那 就可能会少一席 怎么办？这个当地选民，我那时候投票给你的，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管你怎么办的，管 你就是、如果说你当选的话，你就是选立委嘛。那如果你选不了的话，你就回来嘛。那不是保温牙吗？ 是他保温牙，所以我先讲啊，这个他到底为什么保温牙？其实啊，他可以说是一炮三响哈、第一炮就我刚刚讲的，他这个是完全呢一定赢的。他选议员已经当选了，他12月25号去就职，不管选上立委或选不上立委，选不上他可以退回来当议员，选上了的话，那你们这一区就少一席的这个议员。第二个呢，他如果选赢了的话，会让巧心非常的生气、因为还记得在选前的时候，那他跟这个徐巧心啊、哇，两个人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表现，但是呢他在这一席的这个议员或者这一席的立委是他可以代表国民党出来，所以他可以困住巧心了。第三个，他就算不管他议员选得好或选得不好啊、那因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代表国民党议员一场也选了、然后这场立委的补选也选了，然后他因为他讲了嘛，有很多的这些所谓国民党的大佬来说服他、然后来劝他不要那个心里面的坎过不去，所以这一定有一些的条件交换。那个条件交换是不是说，那我下一次你如果这次选不上，下一次就让你不分区呢、那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稳赚不赔的，是一炮三响。那到底王宏威为什么这一次他在今天早上会演一出戏，叫做我先生非常的愤怒、然后我还有一些的资料都在我先生那边，我这个早上为什么还要演这出戏？ 我老公叫我不要参选我还是要出来参选、 我老公还叫我说赶快发赶快发赶快发，告诉我的选民说我不会出来选。其实这个就是关键，这个还记得他在选举的时候，那他、这是韩国瑜在这一次选举11月26号这场选举九合一的选举，他第一个来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站台、就是帮王宏威站台、那王宏威站台的当时就有一则新闻，这个我老公才没有吃软饭。那为什么会这样讲？事实上这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我们知道说 周玉蔻寇姐跟这王威曾经有一场的这个吵架争执啊。那曾经提到了说他的先生吃软饭，老实讲他的先生也是媒体的前辈啦齁，那也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呐、啊。那我觉得绝对也不是吃软饭的一个情况，他现在是在帮他的先生争取一个公道，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在呼唤那些深蓝的选民，他在呼唤他那些的支持者，诶，你千万不要气啊，我选上这个议员啊，我去就职啊，我不是要把你们中山北松山的这些这个选民丢弃，你千万不要气，不要被人家这个不要被我们挑弄啊，你不要生气不出来投票啊，这个因为啊，我们你看周玉蔻当时怎么骂我的，你要出来继续支持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用他先生这个哈再出来演一出戏，我觉得他真的是 仇恨值就对了， 再刷一次仇恨值。所以我觉得那当然他出来选议员，创下了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还没有就职就可以来抛弃你的选民，那再去选下一个位置，这个也顺势的帮侯友宜来解套，所以这真的是一炮五响，不止一炮三响，现在已经一炮五响了，也帮侯友宜解套，所以何乐而不为？这王宏威现在这一局的盘算是这样子。 好，其实议员去选立委不是没看过，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六天之内就落跑的，因为选完也才六天而已嘛。但要请教将军，因为其实昨天早上呢，他一看到新闻，大家说啊，他内心很纠结啊，这个压力很大啊，不知道要不要出来选的时候呢，很多网友就说你一定会出来的，卖 gay 啊，对不对？好，结果呢，是不是有媒体开始来帮忙放消息呢？好，包括王宏威现在脸书已经被灌爆说你就是落跑去选立委嘛。结果呢，哎呦，上演的是什么？徐巧芯道歉的戏码，说哎呀，这个两个人的恩怨啊，曝光结局非常的震撼，让大家狂飙泪。徐巧芯第一时间发文表示力挺，并且喊话说，在这场选战当中呢，我一定会尽全力来支持你啦。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对不起，以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想千言万语不如透过这一次替你作战来回应。接着呢，就看到什么样的新闻呢？这个偏蓝的媒体人就一定会语言说啊，你接着啊，就是一定会枪林弹雨的、啊，大家就一定会打你绕跑啊，这个绿营侧翼一定会打你绕跑啊。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洗白了吗？ 这两个人女人的争执哈，从选前到选后，其实这看来在道歉。其实徐小欣心里想，太棒了，你不要回来了。他抢锁定的是费鸿泰那一席、欸，那会跟他抢费鸿泰那一席是谁？不就是王宏威吗？现在王宏威已经陷入了蒋万安这一席的立委的补选，你不可能再回到这一席跟我抢。所以徐小欣心中是在心花朵朵开，你知道吗？这个双妹之争变成皆大欢喜，一个到蒋万安的选区，一个到费鸿泰的选区，各自努力，各自用功。所以说王宏威他第一时间讲说，没有，我25号为了不辜负选民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会去报到。可是大家知道哦，25号好像到1月9号投票吧， 对， 13 天哦， 1月8号 13天哦，这个13天连一个会期都不要说结束，可能开会都没开几次诶、这不是骗票，什么是骗票？这就是骗票啊。你在选举期间，你对选民的承诺，你对选民所有你要实行的事情、13天可以完成吗？上帝造人都不造都不止13天，一个造一个，这13天完成你四年的承诺。韩国瑜至少还开完了几个会期才去选总统，你根本连一个会期13天不达后13天就去选立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史上最大的诈骗集团，所有的人，所有支持他的25000人，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有些部分不是他选区、在北松山，我告诉你，这些人你要小心哦，你千万不要说王宏威绕跑哦，曾经投票给王宏威的人，你千万不要说他不负责哦，因为你会变成侧翼。我告诉你，你就变成侧翼，你投票支持他，你千万不能批评他，因为一批评他就是反串，一批评他就是侧翼。我讲王宏威你怎么选？我讲他会可以选，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哦，未来的三场选举，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场，就是这个选区。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王宏威可以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冲到这么高票，三个字，仇恨值。他的仇恨值激发到新高。你看齁、他的出手是在哪里？就是打我们桃园的时候林志坚嘛。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哇，这是什么越区攻击吗？还是隔山打牛？他打林志坚齁、打完之后他声量急增，真的非常之高。随后呢他又跑去跟周玉蔻小姐在法院前面一场激烈的辩论。他又声量极高，吸收到深蓝的选票。最后韩国瑜第一场复苏募款在谁那边？就是王宏威。所以他是集中了极端的仇恨值，让他激发了高度的选票。那么这一次不是多席次的议员选举哦，是 PK 哦。 区域补选立委是 PK 哦。嗯，请问吴怡农有这么高的仇恨值吗？他又企图开始创造另外一个仇恨值，开始泼脏水说吴怡农是黑道。嗯，吴怡农有问题，吴怡农是正二代。对，又开始要泼脏水，要开始制造仇恨值了。可是我讲嘛，对象不一样哦。上次你只要拿到局部的选票25000票，你就选得漂亮。这次要压倒性的过半，你才可以击倒吴怡农。所以你的仇恨值会不会激发出在2022选举那些没有出来投票的人，他本来觉得哎，算了，我不要出来投票，可能为了疫情，可能为了经济，可能为了收入的关系，他不想出来投票。 但是你看，他一方面在吴怡农这边大打仇恨值，另外一方面又打国民党的团结牌，因为他说马英九啊、朱立伦啊、蒋万啊、赵少康都有来劝我，哎，这四大咖来劝我，最后才答应出来的耶。 这四大咖不得不劝他，因为这四大咖如果不出来劝他的话，我告诉你，罗淑蕾就出来了啦，罗淑蕾就出来了啦，罗淑蕾出来怎么选啦？所以国民党现在是输到怕，你知道吗？国民党从2020年到现在为止只赢过仇恨值的选举，就是两次罢免，其他全输，不管是补选还是四大公投全输，所以国民党也输到怕。所以说在新竹国民党产生一个新的效应，我宁可让高虹安赢，我也不要让民进党赢，只要民进党没有赢我就不输，虽然我国民党没有赢，可是我没有输，你看多阿 Q 啊，这是一个百年政党所讲出来的话，我不输就是就我小输就是赢嘛。哎，这你干脆认输输一半好了，对不对？所以说到了这一场，他明明知道王宏威出来会被骂到臭头，明明知道王宏威出来会很难看，可是呢他觉得比罗淑蕾的胜算高。所以在这个选区里面，国民党完全没有培养人啊。如果当时罗淑蕾你已经认定了蒋万安一定会赢，你就不要参选议员嘛。你这么有把握，你这么信任蒋万安，你认为蒋万安一定会夺下市长宝座，你就不要出来选议员啊。你就跟吴怡农一样 等着这一席嘛，对不对？ 蹲点，我就蹲点，我就浮选，我就等着这一席出来跟吴怡农正面对决，这不是很好吗？哪里有人齁、看这个吃碗内看碗外，这真的是很难看啦、 啊。将军，那他在说这个昨天上午说脸皮薄啊，自己啊这个很纠结的时候，你那时候真的会觉得是他出来选吗？ 我要代表军备局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为什么要侮辱钢盔？你知道吗？ 带着钢盔向前， 他说带着钢盔向前进，钢盔是抵抗敌人保家卫国的个人的用品，个人的军事用品，不是你用来说嘴，用来让自己这个不合理化变合理化的一个戴罪羔羊，钢盔无罪啊，还钢盔清白。你前天说我脸皮很薄，我对不起选民，我没有办法辜负选民。没有多久三天不到，两天多的时间，开始一变再变，变成说，我有办法胜过吴怡农，我没有再怕他。最后说，我可以打败，我为了党，我愿意委屈，委屈什么？不要委屈啦，真的不要委屈啦，你就好好的做议员，要不然就是你25号不要报到，跟蒋万安一样。早一点辞，蒋万是到最后才辞，你就早点辞，我不报到，选上了破釜沉舟，没有选上我就参加2024的再选一次，如果你报到就表示你要买一张保险车票。 可是还是害中山北松山少一席议员啊。 少一席呢他家的事啊，与我无关啊，我当立委啦、对不对？就是这样。 那是国民党的事啊。 那是国民党的事啊，与我无关，我只带钢盔，又侮辱钢盔了。 好，我们要请教明贤哥，因为看起来呢王宏威现在说，你看哦，我改战立委之后啊，大家一定会说我落跑，没有别的可以打了吗？这个是偏蓝的这个媒体人呢朱凯翔就说，哎呀，绿营的思考一定是打落跑这一点啦，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打啊。不是啊，你就真的落跑，而且还六天就落跑，难道敢做还怕人家说吗？ 其实对王宏威来讲是蛮挣扎的。我们事先他也有问过我们意见啦，因为今天是最后登记一天嘛，他必须要在今天做决定，要去登记嘛。所以前几天他有没有在挣扎，他也问过我们，就说就职的问题嘛，就说25号我们就职，因为就职完当天要选政务议长，那他要不要去就职问题，他有没有挣扎？当然有挣扎过啊，因为就职完之后1月8号就要选举了、隔没几天了，隔没两个礼拜啊。所以对他来讲，你说他没有压力，你说啊，有绿媒体人笑他说啊，你的爱家给谁离？老想，你对他来讲，他没有任何挣扎过吗？啊，所以人家说哦，我一定要去选立委，而且这场选战一定赢吗？老想这场选战 之后不挣扎，一定是有后面更多的甜头，他才选择不挣扎。 党中央跟他讲说，你民调是唯一可以赢过吴怡农，可是老想补选主客观局势，大概目睭金金来看着啊，过去包算那个投票率都不会高了，而且第二个主客观局势来讲。绿营经过2022的大败来讲，危机意识会凝聚起来，这次会不会民党倾巢而出来投票，是很有可能啊。而且中山北松山宏威来讲，他在北松山他都 OK， 他的大本营原本他是北松山跟信义，他中山完全没经过，中山的盘是大过于北松，而且中山有四十几个例，他没有经营过， 你要对抗来讲，你要对抗一个在地经营很久的吴怡农，跟一个你对中山区完全不熟悉，你对我来讲，我敢去选吗？对我来讲，我不敢。所以我觉得洪威他愿意选，我蛮佩服他的勇气的。你讲，嘿，你丢四十一来，你叫，你丢你得刚熟悉，你得叫会出名、哦。我内湖南港也经营了几年之后，慢慢，我有就说人脸障碍啦，我见一次，我不可能记得起来啊。啊，你里长要见到第二次、第三次，你议员你跟你知嘛？有的人记过第二遍、第三遍，你要记得出来。41个里，你可能在一个月内都叫得出来吗？ 那如果他直接选输的话，他等于退回议员。那很多人说，那你干嘛就不要去选议员就好，不要去当议员就好了嘛？你干嘛还是要去登记呢？ 对，所以这就是他的挣扎的地方嘛。他一开始决定不想选，譬如说他礼拜一、礼拜应该是礼拜二，他脸书公布不想选了。确实，你对他来讲，他是不想选。那整个是在说服的过程中，党中一定拿民调啊，你是唯一一个能赢的，而且第二个，蒋万也加入游说啊，蒋万讲说，我这一席如果丢掉了的话，哎，蒋万出师不利，就说他后继无人，他接了台北市长之后啊，结果他遗留那一群， 那王宏威这边就后继有人吗？ 对议员席次倒还好，因为是复数席次啦、嗯。因为国民党在台北市有30席，所以少掉一席、嗯、议员，当然 对选民来讲， 当然对选民有亏欠，可是冲击的效应没有像单一席次那么大。嗯、哦，所以这个是两个是不一样。所以过去包括议员是这样，议员譬如说要过半才用补选。嗯，那单一席次，譬如说县市长然后立委，如果少掉席次就要立即补选，那个是不一样的。嗯、少掉议员当然有影响，可是冲击面还有没有那么大、嗯。所以你对王宏威来讲，他有没有天人交战？有啊，这场是苦战啊。你说百分之百？ 听刚刚来宾讲起来，我觉得王宏威去选这一席无后不败呢，感觉起来还可以帮侯友宜解套啊，朱立伦这边又稳了， 他 自己还可以当立委， 未来可以有不分区， 对，还有不分区。 主持人是这样啊， 就算输了， 再来带，再来带钱啊，五合不卖哦，打一两球没算了、 啊。所以啊，他就去选了。 大概表态可能表态十几二十个哦，我不来算，我不来算。那这场选举为什么一开始很多人都说不选，包括巧心也说不选？第一个，因为他任期的问题啊，要就职问题啊，而且这场老蒋对国民党来讲是一场苦战，你不要说啊，这边那种酸点温牙，没有那么简单、啊。 当然没有温牙，可是所以他才会再保留这个议员的席次嘛，所以还是要就职嘛。但重点来，如果他这一次啊，这一席立委补选没有过的话，那2024再六个月，他会不会还是一样去选立委呢？ 我觉得要持续蹲点了、啊，就像我讲的，每一席台北市每一席立委都很重要。那这一席是在北松跟中山区，如果他有补选经验的话，我认为就要设定这个区域持续去经营了、啊，因为至少有北松是，因为北松跟中山是一半一半。北松小一点，那王宏威在北松已经 OK 了，他如何去经营中山区，这是他未来要努力，包括这场补选大概剩三十几天，他要去努力经营啊。中山区很大，而且中山区势力范围是很复杂的、欸、他龙蛇杂居，很多是地方势力要去协调，要去整合，要去认识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就说哎、欸，国民党一点温念，国民党2020大赢了补选就一定赢，那我记得待机啊。 好，真的这一席没有那么好选啦，所以真的是要慢慢蹲点哦。这个半路杀出让大家说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还绕的一个绕跑的声浪，值得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立委补选了，今天早上呢上了这个王浅秋的专访之后呢，还顺便来炮打民进党，来帮自己合理化吗？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你看以前绕跑的人也很多啊，包括了黄国书啊、高嘉瑜啊、吴思瑶，都是民进党都一模一样。但是大家过去有讲黄国书怎么样吗？为什么现在要哀轰我绕跑呢？请教任俊哥哦，大家都忘记了那个时候国民党怎么样骂林志坚的吗？哇、哦，回力镖怎么那么快就打在自己身上了呢？ 其实刚刚明贤听明贤说完之后，我泪都快掉下来。 怎么了？伟大感人， 王宏威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就国民党应该好好善待他这样子啊。 所以敬佩敬佩， 对对，敬佩敬佩。我觉得第一个讲徐小新啊，小新的那个说法，当然有一点，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但因为徐小新本来在这个他就不能选啊， 对、嗯、啊， 因为他在公告之前，他的户籍就是在南松山、嗯，他并没有到北松山，那所以涉及四个月之外，有一个条件是你必须在中选会公告之前，你的户籍是要在这个选区，那徐小新是没有签，所以他是真的是也不能选，嗯、但我觉得他当然展现出了一个态度了，因为过去在这个所谓的松山跟南港这地方，很多人觉得说他们两个就互相 PK， 那打什么议题？两个人都打同样的，然后呢就是一直在那里一直追追追这样、嗯、所以那时候其实同选区的议员、哦、就是参选人，其他的我相信他的压力都非常，其他人压力很大、嗯、因为很怕两个把票吸走嘛。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刚刚明贤提到说他到中那个这个中山啊，跟这个松山那边，他的那个选区是难打。我先给各位看，事实上对国民党来讲哦，这个选区也就是台北市立委的第三选区，多数对国民党来讲是有利的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08年的时候，当时蒋孝严跟这个所谓的郭正亮 PK 的时候，也是蒋孝严胜。12年的时候，罗淑蕾对上简于晏，是罗淑蕾胜。那16年的时候，其实那天那时候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绿营的形势比较好嘛啊，所以分裂了，绿营自己本身没有提人，但是有民进党礼让李彦荣，然后还有无党籍的潘建志，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两个人的得票加起来是超过当时的当选者蒋万安，但是因为整个的票是分裂的，所以还是蒋万安胜选。那到2020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选票的部分，还是以国民党来的为胜了啊。那当然民众党的何锦荣其实我记得他已经宣布说是没有要参加补选这一战，所以看起来确实就是在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我觉得他就是 PK 跟对决了啊、哦。那其实我必须讲哈，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这种所谓的就职完离开，或者是还没像这一次是大概应该是有史以来算是很第一次吧啊、哦，就你还没有宣誓就职，就已经先告诉人家要投入下一场的选战啊、哦。那我当然觉得就是说对于不同阵营来讲，当然会觉得自己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好棒棒，一定是承担。那别人做这种事情就是绕跑、啊我做就叫做承担，我也觉得都 OK 啦。可是大家都会看到就是说诶、欸、那在这一次里面，事实上之前对于这个选战的时候，那对于不同的参选人，国民党阵营其实有不同的检视的方式。比如说呢，之前去骂这个陈时中齁、那就说啊他是政务官 你政务官做一做，怎么卫福部长做一做不做啊，你还跑去转换跑道、所以当时有没有骂？有骂、而且包含蒋万安也骂、大家都骂，都认为说啊，你要绕跑啊，你做得好的话，你应该要继续做啊，你怎么可以这时候跑啊？什么什么啊？那你现在当时的话要不要吞回去？我觉得他不会吞，因为他一定会讲说，因为我们叫承担，你那个叫绕跑。那不只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朱立伦啊，今天他也都出现了啊。今天大家都站在那边说这就叫勇于承担、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批评的、一样啊，你也讲说这就是绕跑，你应该要专心啊，什么什么做什么。那甚至林志坚当时他换到了这个桃园去这个选市长的时候，你国民党一样是这样子骂、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承担或者不承担的这种事情哦、老实讲啊，你各自去解读啦。但是看起来这一场的补选的选战的选战里面、国民党似乎要打的就是一种仇恨牌、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告诉大家讲说，你会赖骂我的就是车翼，你质疑我的就是车翼。 那2022觉得这招有效，他继续沿用下去啊。 他觉得有，他当然就会觉得有效啊，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一定要把选民极度的激化。我觉得就算民进党啊，如果今天是民进党或任何一个政党，或许都会有人做这种建议，因为你一定，因为你补选第一个，你的投票率可能不会太高嘛，因为你想这两个选区的选民，虽然这个是立委的第三选区啊。但是问题是他也有市议员的选区啊、他们这些选民也刚经过一场市议员的选战啊、所以对他来讲他的投票意愿会不会这么高、所以多数来说他就是一定想办法把蓝绿两边做激化、然后让催我的支持者一定要出来投票、所以有没有像刚刚明贤讲，我认为啦，当然第一个你地方经营上面这个当然是要列入考量，可是就补选的状况来讲，一定是激化你的支持者、让你的支持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不要再管他有没有经营，我就是要胜选。所以我想这一开始的这个仇恨的操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包含就是说啊，你今天就是有人来攻击我啦啊，甚至有这个亲近的人就会讲说啊，因为你没有什么好打的，所以人家骂你什么什么，那难道你的选民就是投票给你的人都不会质疑吗？这就是很简单的二分法，你只要来质疑我就先把你划成那一块、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操作、也是政党会做的。 但任俊哥你看、他们现在国民党要帮自己合理化了，包括他今天讲出了高嘉瑜吴思瑶，那包括这个叶玉兰尤玉兰啊，他受访的时候就酸说、啊不用帮马鸿威啊，那个时候何志伟不就是这样子吗？好，但是何志伟议员任期是2014到2018，他立委补选的时候是2019的1月哦。好，你看大家其实都是隔一段时间，那议员呢去选立委或补选其实也蛮常见的，但是没有看过这个当选11月26号我们才投票开票之后6天之内你就跑的，这个是不是有点点 出乎意料之外呢？ 而且何志伟在当时应该是没有登记参选，因为他是放弃的， 对，他没有选议员。 我觉得程度上面，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要怪这一局，应该去怪蒋万安啊！你怎么没事突然辞职啊？你搞得大家好乱。你应该怪谁？怪 你应该早点辞嘛，对不对？ 早点辞或不辞，像过完年后南投那一局。 你应该怪谁？就怪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嘛啊！因为他辞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想过说这个是一定要补选的，大家都觉得说先拿到票再说。我觉得那个操作其实就很明显啊，就是对于最现实的概念，就是我先赢了再说，后面再怎么样。所以你看王威今天他出来，他当然用他认为诚恳的态度了哈，去跟他的选民讲说，哎呀，我就是我会好好的继续做我的选民服务，不会断啊。他其实有强调，我觉得帮他讲点话了啊，就他也讲说什么他选民服务都不会断或怎样。可是我就讲这种仇恨的二分法，事实上在一开始就做。那吴益农其实在他确定要这个参加补选的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就讲说，那他不做攻击，不做负面的选战。那你看国民党有没有攻击？事实上，这攻击就直接来了嘛，就是直接告诉你，哇，你就是背后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觉得这种仇恨式的操作只在一件事情，国民党认为这仗他一定要赢。他一定要赢， 对， 所以他会不择手段。我真的讲不择手段。那这个选举上面本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做操作，但我真的觉得啦，我真的觉得哦，虽然我们讲说就政治的观察来讲，这是一个正常的做法，但对于选民来说，他希不希望这种做法？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因为有些的东西是很恶劣的，也就是说，如果在过去一大段时间，大家检视说不同的职务的人，他今天离开这个位置去参选另外一个职务，那用这么多言辞很凶狠啊，我真的用凶狠这两个字，而且是不是一个骂，是好几个一直在骂，那骂完了之后，他还没有任期的问题哦。因为像政务官的部分，他就是我今天任何一个我只派你上去，他还没有什么给选民承诺，因为做不好就被换掉。 那时候被骂成这样， 那时候就已经被批成这样，而且人家批的时候一下是说他做的不好叫他下台，他一下说他做的太好要继续留着。 不是尴尬是，要不然那时候王宏威就不要骂陈时中，你看你现在自己落跑了，然后又叫别人不要骂你，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知道他确实前面有挣扎啦，就他也真的就像你先讲，他有征询一些，当然没有征询我，我们大概在眼里面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这样子啊、哦。但我知道他有征询一些媒体的人，然后有征询一些党内的意见，因为他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一战里面他们觉得有机会、但是迫于外界的观感，所以所谓的那个脸皮很薄，其实很多人其实就解读就很简单嘛，因为你不可以自己说不要，所以你因为我如果自己讲要我会不好意思，没人骂我那我就难讲、所以国民党其他人对王宏威这个做法我认为一定百分之百会赞成、为什么？不是只有侯友宜啦、不是只有谁谁，大家都解套嘛、因为如果这一战里面大家是可以接受王宏威，而且王宏威可能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真的必须讲、他还没有提出来他当立委要干嘛，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当立委这件事，你应该提出的是当立委的那个格局， 对， 不是去东骂西骂。这个我觉得那就是大家选民的选择哦。但我觉得在这个状况来讲，国民党一定会支持他。为什么？因为以后任何一个人有这个状况，王宏威怎么了呀？大概嘛叫修啊，我下面稳得，所以我觉得他会获得国民党内多的支持、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好，所以这一战呢，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呢？因为对绿营来讲有不能输的压力，尤其对朱立伦来讲呢，更是有续命的压力嘛。请教紫伟哦，但是你看啊，王宏威啊，这个千头万绪啊，最后呢还是决定要出来了，难道是可以承担大局的人真的太少了吗？ 我觉得凸显的就是国民党人才库的问题。不然要么第一个你就是对蒋万安当选没有信心嘛。不然在事先怎么完全没有规划，事后才需要做这种激化蓝营选民的操作，这根本暗黑兵法，超越韩导的存在。王宏威真的超越韩导的存在，还没有就职欸，这绝对是史上最快的记录。 韩国瑜还半年呢、欸。 韩国瑜还有半年，还至少还经历过总直选。 对啊。 你现在而且王宏威这一次选战的主轴打的是最好的选择，大家还记得这布条吗？最好的选择，而且王宏威议员在最后还喊出抢救，让最好的选择留在议会。结果现在呢，经过六天，你要怎么对选民交代？而且现在补选，他们国民党算计的就是补选嘛，因为这个是蓝大于绿的基本盘的地方，蓝大于绿基本上补选的投票率一定低，基本上都是基本盘的动员，所以他们现在看好的就是王宏威可以赢，这是完全是一种算计。跟考量没有考量，完全没有考量到选民的存在。为什么？松山新义今年才今年才跌破40万人口啊，所以议员席次还要减一 席， 也就是一个议员要服务四万，平均要服务四万个选民，所以这议员的服务量能就已经吃紧了，对不对？四万个选民呢、欸，你现在还少一席，你现在选上立委了，走了，所以是九个不补选呢、欸，这是没有补选的、欸， 所以剩下九个议员要服务40万的选民，这是对的吗？而且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规划？这凸显就是国民党人才库的问题。嗯，要么就是你现在没有人了，他们长期不培育年轻人嘛，没有青年朋友，很难在这边生存啊。不要说没有青年朋友，第二个，你有规划好吗？这到底是党中央的问题，还是地方党部的问题，还是王宏威本人对蒋万安没有信心？不是民调事先都说我们陈时中一定输吗？把陈时中打到万箭穿心，从这个防疫模范生变成一个防疫的这落跑生，对不对？说陈时中落跑，王宏威讲的。嗯，就现在呢，六天，马上回立标回来自己，我觉得这没办法对选民交代。不过国民党的操作策略就是在激化蓝营的选民。 我觉得这一场哦，这国民党的盘算哦，有一些议员也想说，我干嘛去选一个这么难的地方？我可以选一个好选一点的地方嘛。他们其实后面都有各自的角力嘛。所以你看哦，其他人都落跑光光了啊。本来说我愿意接受征召的，后来也都不选了。为什么呢？因为鼻子摸一摸，是不是发现可能没有什么胜算哦？ 但现在大家都跑掉了，出国了，赶快出国来躲这个各种这种媒体的询问嘛，齁，大家都跑掉。王宏威听说他本来也要出国了，那现在忽然间留下来，我觉得这很难说服选民。说真的，如果我是民众，我刚刚投给你，你说你是最好的选择，我投给你，或是你帮我服务过，就你现在要跳到，而且是那个选区是不太一样的哦，不完全一样的选区耶，有跨到中山区去耶，只有北松山是你的选区耶，那你现在怎么说？你要怎么跟大家交代？不过我觉得他们算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赢啊。我觉得吴怡农基本上因为他已经蹲点了一段时间，要么你一开始就不要登记，就像吴怡农一样。 对。 现在吴怡农蹲点了一段时间，而且他用了很多包含消防啊团体啊，他帮大家训练一个消防室等等的很多一些公益的一些行为，我想应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信心。 好，我觉得自己人哦，帮自己人讲话理所应当啊。但我们来看一下蛮特别的哦，请教将军哦，前亲民党文宣部的副主任吴坤宇现在是帮吴怡农讲话，他说他自己很少推候选人，但这一位我推，他说因为吴怡农是打针的。哇，很少看到吴坤宇在帮谁说话，对不对？ 我也推。 怎么说？你也会推？ 我也推吴怡农。为什么这么说哈？吴怡农从我离开国民党党部以后，他就来找过我。我们谈了应该有两小时。不谈政治，不谈个人出路，只谈一件事：后备如何建立，如何强化国军的战力，如何让民防跟国防绑在一起。我们俩谈了两小时。那当时我们有合照，我们两个有合照，但是我们都没有把这个合照丢出去，因为会造成很多不好的联想。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交换很多意见。那他不止找我，他也找了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他也跟他有做过很深的一个交流。 现在 但是他的目的都是为什么？强化台湾的国防，让台湾更安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在高盛集团服务的，在美国他可以不用回来当兵啊，他可以在那边等到过了那个征召年纪再回来，这大有人在嘛。 对， 他为什么要回来？ 而且他三四岁回来还当非常 tough 的 特战兵。 对， 他当特战兵齁，人均都知道陆军最超的兵就特战兵啊，除了两栖蛙兵以外他是最超的。他进入特战兵服务，他发现了国军有很多训练的漏洞，有很多训练的问题，他在那场两个小时的跟我们都讨论过，我们都很深入的讨论。那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管即使我们俩政党的倾向不一样，可是爱台湾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两个是不同的政党，虽然我现在无党籍，他是民进党，可是我们对于台湾的防卫的目标是一样的。这种人能不挺吗？所以我就直接说齁，为什么这个前亲民党的吴坤玉他会出来挺他？他讲得很明白，他说我很少推候选人。因为像这样子齁，他参加过壮阔台湾一些相关的讨论，是很实际的全民国防，不是打高空哦，不是只是嘴巴讲说抗中保台反共保台，不是。他是一个兵棋一个兵棋一个制度，每个训练的环节跟你在做研究，很仔细的在推这个研究。所以他做的是国防跟民防结合的教育研究。这不推怎么行？我身为职业军人，现在是备役少将，如果针对这样的候选人我不推，那我也是喊假的。我也是抗中保台喊假的，我也是反共保台喊假的，保台是共识。那至于说如何抗中如何反共，这就是吴怡农在做的啊，他一步一步的在结合。所以这段时间他没有停哦，他没有停，他在这个选区里面针对了民防，针对了消防，针对了自救互救，他不断的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些教育。国外的记者还去访问过他，访问他说他没有谈政治，他只谈到如何强化我们台湾的军备民防跟国防。那我讲这我不能进立法院，他进也不错啊。他进了立法院的时候，把国防的种子，把民防训练的目标，因为我跟他讲了，他不是嘴巴这样空，他不是空谈哦，他有做笔记。 对， 他有做笔记， 有立为格局， 非常仔细的记下来，这叫态度。嗯，所以我说，后来我也观察吴怡农，我很少看他泼脏水，很少看他去骂别人，他都是循着他的目标，循着他当时离开美国高盛回到台湾当兵的那个目标，没有改变过。这种所谓的一本初衷，没有离开过理想的人，不只是吴坤玉婷。我也挺 好，不过王宏威的确定参选呢，很主席不就已经救到两个人了吗？其中一个就是侯友宜，是不是帮侯友宜解套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党内的两个人吗？请教小芳姐哦，因为今天呢，这个侯友宜啊，受访的时候真的是眉开眼笑说，优秀人才继续加油，不晓得是对谁还是对自己喊话呢？ 哇，今天侯友宜受访的时候，只差没有跳舞，他真的头发发丝哈都在这个笑的感觉啊。为什么说他最高兴？其实我在上一段的这个谈话当中，我就谈到了说，真的是啊，真的，一炮无响。其实最想的那一想就是帮侯友宜解套，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这次的这个选举的结果，我们当时就预测，因为侯友宜在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有没有被点名？点名说他要去选总统。那你选总统最大障碍就是，你要去选总统，你现在还在选市长啊？那你为什么又要选市长？然后马上立刻夹挖来矿挖挖，有没有？那可是呢，还有115万人支持侯友宜啊。选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局侯友宜大家就觉得哇，我笃定了，我吃了定心丸了，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参选总统了。那尽管呢，朱立伦，你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你鸿福齐天呐、啊，你。尽管提名提得一塌糊涂，尽管说你在选前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看衰你的，甚至也不愿跟你一起站台，造势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呢，选举的结果就是你朱立伦，你可以说这个赢者全拿，就赢了这一局。可是在这个我觉得非常吊诡的一局、因为王宏威一人的参选救了这两个人。怎么说救了这两个人？因为他可以说是史上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当中啊，他真的不只是韩国瑜的 2.0 啊 ,Yes I do 的这个翻版。韩国瑜至少还就职了半年多，还爬到这个树上去，还至少捧了这个消毒药水起来闻，他至少还做做样子。高雄市的市长、 你看侯友宜，如果说明年四月要参选的话，这样算一算可能是4个月啊，韩国瑜6个月，现在终于来一个6天的，比我还短的，我不是最短的那一个， 不是6天，是连就职都没有。对，他这个还是在上一任的任期，现在是已经是副职哦，就是连就职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不管在这一次的这个投票126的投票当中，有多少人投给你，那个等同于废票，等同于真的是 骗票， 真的是骗票，而且这个党主席竟然还是就如同刚才将军所讲的，这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嘛。而且国民党不是这个还在骂说民进党你们会输，就是因为什么柬埔寨的事情没处理好，治安没处理好，那你们这个骗票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在选前的时候你说这是最好的选择，结果选后的时候拜托你来帮我们国民党来选立委，然后王宏威竟然就在这些大佬的这个劝说之下，我就突破了这个坎，我就去选了。那你如何去面对所有的这个当初投你的选民？我觉得哈，因为叫他说辞议员呢，对这些当时投票给他的，我觉得这些所有的选民我也说不过去。我觉得王宏威现在应该要哈，他要这个破釜沉舟，那要说好，这次不管他选上或不选上，下一次也就是说2024的那次的立委选举，他不选。他不参选，那这样子才能够宣示说他这次不是说哈这个去欺骗选民给他这个议员的决心。我就选这两年嘛，我这两年我真的是为了国民党，我真的是承担，我真的是要为国民党哈来牺牲奉献，我真的是因为我要帮我老公出口气。我老公绝对不是吃软饭的人，我要帮他出口气，然后我也要帮这个朱立伦哈，因为他的这个有远见，所以提名才会提得这么好，然后我更要帮这个侯友宜啊，大家也可以一起解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王宏威他在台湾的整个民主的发展，甚至于说台湾的民主上面，会给所有的选民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那如果国民党在这个时间点，虽然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他是帮两个人解套，他是帮朱立伦帮侯友宜解套，可是你觉得侯友宜这样子的行为是对的吗？当然我们都认为政治人物，你如果说你做得好，你未来水涨船高，你有更好的一个前途，那当然是祝福。可是那你应该 就像是很多政治人物，那我如果有更高的位置，我有更高的鸿鹄之志，我应该就不要选这一次，我就是好好的拼，我在此蹲点，我好好的拼下一次，而不是像王鸿薇，而不是像侯友宜这样。 好，但王鸿薇有朱立伦出来拱他出来选立委，但侯友宜朱立伦会拱他出来选总统吗？那我柯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解套吗？虽然侯友宜今天看起来心情还不错，但是真的国民党之内的党内初选，可能还有得玩哦。我们要请教一川哥，诸侯之争各自来站队了。郭台铭的动向呢，可能在明年过年之后会比较明朗化。好，沈富雄就预言说啊，国民党不要怕柯文哲，从此之后一路弃柯归侯。但是柯文哲在2024这一局还有戏吗？国民党要怕的真的是柯文哲吗？ 国民党的党内，国民党的这個总统的初选啊，规则是上定的，是朱立伦定的啊。 所以要怕应该是朱立伦。 啊，国民党的通过这是因的中常会嘛，啊，上报告，党主席报告讲后摆总统要安那初选嘛，哦。所以现在对于侯友宜来讲，伊足简单，伊就对这个月、后个月农历过年了，出三个民调，讲伊的支持度上悬，朱立伦出10%。啊，这个社会就讲啊，就是侯友宜啊。侯友宜一定会武器出来啦，吼，因为侯友宜用这个方式来操作自己。哎，国民党的文化是安尼，国民党你上这道这个要选议员，啊呐，就三公出来请啊，我要三公五公七君子，顶个骂的，讲伊不爱选，嘛几君子去请。 八大公九大佬。 哦，八大公九大佬，用这个方式，所以国民党的文化的。啊，本地就这议员要选立委，这本地就是伊特别选啊，就是用西奈，啊，拜托您，拜托我来选。 用讲的啊、哦。 啊，请问你12月25号可不可以去就职嘛？啊，请问你12月25号到1月这个选举中，你有薪水有要领吗？王宏伟。12月25号到1月选举，这个议员的薪水你有没有领？讲清楚啊，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在执行议员的职权，因为你拢在拼选举啊。哦，啊，无你把这条钱提回来啊。好啊，你即马你去选对吧？我讲完话，你去选啊，徐小清会听你哦、喔。你选举的时候完完事啊，啊，秦惠珠会听你哦、喔。秦惠珠，我都容忍王宏威选立委哦、喔。我秦惠珠都无选啊，你换你选。国民党，而且王宏威是中山区是无经营的呢、中山区这个地40几里呢，这伊拢无经营。啊，你讲陈炳武、叶麟传，因家有啥物要支持你王宏威？啊！你要选举的时阵，剩5礼拜，我甲我条啊靠，我即将杀给你了，叫做人家要选议员，你搁狡辩，哼，那有可能？所以王宏威这道出来选，唔是讲一定替侯友宜解套。王宏威若选甲足衰了对啦，选甲足歹，我得当解读啊。我一月迄个选举了，我得解读讲，王宏威因为你就是闹跑、所以呢民众无支持，甲韩国的同款，所以侯友宜你唔通行这条路、所以侯友宜你话免心欢喜。王宏威来选得很烂，就是选民在跟你讲，你唔通绕跑、啊、所以对侯友宜来讲，伊今仔吹笑吧，笑不要紧。啊，王宏威来选个系列咧，侯友宜你是家己加衰嘛、啊，你讲这个郭台铭要选唔选，伊做自由的嘛，伊起码拢在务伊的迄个便宜的代志，务爱生意的代志，他保持很大的弹性。啊，那柯文哲是一定会选的啊，柯文哲。各位没有发现，昨天的柯文哲又回到了8年前的柯文哲，就是哦，讲话的安尼，下个月啊，咱们垃圾不分男女，就是、中美一种歌，哎、刚等于台大这一性料，伊嘛是这个台多啊嘛、哦、所以柯文哲还是他不当市长，他还是维持他原有的那一种战力，还是会回到8年前，就是柯文哲第一岛出选台北市长的迄个气口搁出来。然后反而呢，也会更吸引更多的人去支持柯文哲这类人，哦，也不一定去支持这类民众党啊。所以这些人目前包括郭台铭，包括柯文哲，他们都还是维持因有法度出来选总统的这类能量那个底。 好，我们继续请教一川哥，因为你刚刚说到秦惠珠对不对？徐小新这边呢，他已经在脸书上面po文说，哎呀，我跟王宏威和好了。但是秦惠珠刚刚在脸书上面生气气了，为什么呢？他上面写说，我做了24小时蒋万立委补选的备援投手。他里面说呢，党友去问他啦，也是有这个不知道几大佬啦，也有去问他啦，哦，说你要不要出来选啦、啊、然后他也跟王宏威打过电话啦，他里面讲说，王宏威那个时候说，我真的不能出来选，我真的不能出来选啊。结果你出来了，结果呢，他就当了备胎了。 那你说他能不气吗？好，这样子他说党应该有征召程序，没有想到就直接王宏威就刷出来了。那这个秦慧珠心情会怎么想呢？24小时的备援投手让大家说哇，锦心我转锦我马单中。好，刚刚秦慧珠呢在脸书上面呢表达了她非常不满，原来党友去问她哦，结果最后呢新娘却不是我。义川哥，你听到这个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作何感想呢？ 我都要说嘛，因为王宏威是国民党的议会里面人员是很肉的嘛，啊你初选的时候，你现在在选举的时候，你怎么欺负徐巧芯呢？还有徐巧芯出来考呢，徐巧芯又说什么，好像说什么长辈姐姐不要欺负我，啊这个完全，所以徐巧芯现在出国啊，去海外看戏啊，他也不专心给你听嘛，我刚才说的，秦慧珠这过立委呢，这过议员呢，也还选立委呢，啊现在为什么都没去跟他问？意思是说啊，你先等下问问看卖。啊，若是讲这个王宏威真正不爱选，就换秦慧珠。哎、欸，你拢讲国民党，我来讲，国民党的文化就这三公、五公、八公、九公，这的人，大家瞧好了，啊，就去游说什么人出来选。这个民主的定数无，而且议员选举党内的恩怨才刚刚落幕，你现在要去挑起来，嗷嗷。啊，为什么民进党没这个问题？好、因为民进党没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嘛。因为民进党这个候选人，他没被选议员嘛，所以他无害嘛。所以对这党民进党是这个选区的这议员来讲，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对他无害，所以大家都会去他停嘛。啊，有选掉没选掉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没来拿我的咯。问题是我现在去停王宏威，王宏威哪落选？欸，高雄议员嘛，是搁叫我拼嘞，啊，伊嘛可能搁转去交费鸿泰，变费鸿泰一区的立委呢，啊，对费鸿泰来讲，哇，这个王宏威，你这也袂，那也袂，啊，选无掉，搁要来交我拼，啊，对徐小新、秦慧珠，迄党内的恩怨吼，无去化解，硬要用这三公五公，去强诶，去用这个方式来提名，哇，这一次选举吼，王宏威你也不一定会选得好啦。 好，所以呢现在还没有选哦，这个党内就有点分不太平的感觉哦。但要请教仁俊哥哦，因为你看啊，现在如果侯友宜真的有帮忙背清路障的话，这个路障他真的是有清掉吗？因为你后面郭台铭动向未明，欸，后面还有个柯文哲。 我认为现在对侯友宜来讲，他当然在每一个回答都非常的谨慎啊。你看他今天被问到说王威这个要转战立委跑道的这件事情，你看他完全不去提说适合或不适合，他只说王文威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哦。那所以看起来那个侯友宜其实从他拜的这个那一天投票完了之后哦，你看他所有的讲话都是以中华民国啦、台湾啦都拿出来讲，你就知道他内心对于更进一步绝对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啦。他我认为他当然是要往前走。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王文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国民党来说，我才不相信国民党会有人反对呢。除非是这中间有曾经被约询过的，比如说像秦慧珠说他做了24小时的这个所谓的备胎的人选，他怎么突然到最后就变成是这样，因为他写的非常非常细啊，但是他并没有说他反对或者生气或是怎样，他只是把那个过程如实的写出来啊。那可能也是要证明或者是告诉大家讲说啊，王宏威真的就是有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所以党里面有做了很多的这个方案这样啊。那我认为当然侯友宜其实在这一次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哦，事实上他会不会提前绕跑去选这个总统的这件事，事实上在他的选战里面是一直被检视的。我就讲就是说他在侯友宜在这一次选举里面他被检视的标的哦，跟其他人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在新北的这一站里面，他的对手哦，比如说林佳龙阵营啊，或者什么，其实攻击的都是攻击他这个点。那要选民在这个点上面去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当侯友宜他选完了之后，以新北市的投票率来说，跟上一次的这个投票率大概少了将近 5% 多一点到 6% 左右。但是侯友宜的得票只比上一次少10000票。所以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侯友宜如果真的要往前走，他一定会讲说啊，我票都比较多啊。 你看侯友宜他根本没有把朱立伦看在眼里啊。你看大家那个民进党攻击我说我会选总统，你看我不是酸掉啊，对不对？ 这一次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侯友宜那个王宏威的脸皮薄，是用党征召的方式，由党这边来全力讲说我就是征召你。那我认为侯友宜一定也不是脸皮厚的人啊，哈。那以后是不是也要为党愿意说用征召的方式？ 有可能吗？ 那这个要问党主席嘛，因为他的党游戏规则 有吗？有吗？ 游戏规则是党里面在定的嘛？那这个很明显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侯友宜来讲，你看他今天被问到的时候，他的讲法还是维持一贯的讲，我现啊不他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他所有的东西是以新北市为主。就国民党内任何一个人说要提前离开现在的职务，然后去参选别的时候，会不会用同样的这个话哈？就他们党内会不会同样去质疑他这些话？什么你绕跑啦，你干嘛？我认为可能同党的人不会再说这些话。那问题就在于是说，党里面要不要给他这个下台阶？要不要给他这一个？那我认为他接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卡在所谓的朱立伦上面的啦。 好，所以呢，现在接下来是卡在朱立伦上面的，但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将军哦，因为恩恩案的事情会不会对侯友宜来讲接下来会有重伤呢？包括江泽民病逝，侯友宜就说家属节哀；白纸运动呢，侯友宜就说尊重民意是为政者该做的事情。那恩恩爸算不算民意呢？好，包括之前呢选后哦，特别上这个媒体呢来谈恩恩案，就说因为呢不想被认为是在找恩恩爸的麻烦。现在政治评论家周伟航就直接说了，侯友宜呢和那些局长第一时间就认定恩恩爸是来找麻烦的。侯友宜为什么一大早要打个某个名嘴来做解释呢？选完了还在演，真的是非常无聊。尤其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恩恩案他掉头就走，其实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其实侯友宜哈，未来2024如果他真的要选总统，他的门槛除了一个朱立伦能不能顺利的征召他，我一定是征召他用。如果参加民调或者是报名对侯友宜都不利，一定是征召。所以侯友宜会不会真的让朱立伦去来征召他，我觉得朱立伦是一个门槛之外，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他对于两岸国防国家的态度。大家可以看哦，侯友宜人家问他说江泽民这个逝世的，不要说逝世啊，就是离开了，回老家了，这个敌人说什么逝世就是回老家 就死了， 对对对，就是死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说你这样不道德，跟敌人人死什么啊，他就是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的敌人。当年老蒋死的时候，蒋公死的时候，对岸怎么讲的？所以不要对，不要假仁义道德啦，什么家属节哀，你以为去攻击啊，人家没有叫你去攻击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态度，你对于对岸两岸的态度是什么？他不敢说。他对于整个白纸运动，他讲什么？这个请执政者要多听民意。你在跟谁讲话？你跟流氓土匪讲话？他会叫尊重民意啊？他尊重民意不叫共产党，他尊重民意他就不会当皇帝。所以侯友宜这才是他真正要走上总统之路最大的罩门。那讲到恩恩案哈，我跟你讲，侯友宜对于恩恩案也好，对于这段选战所有的这些战术啊，他只采取一个方式，叫棉花战术。你来打吧。我告诉你，我就是轻薄短小，打了就飞，完全没有回应。他这一次用这种方式大赢了45万票，所以恩恩案几乎是被侯友宜用忽略、忘记、不提去冷却他，成功了没有？我告诉大家，成功了，在新北市长的选举成功了。那这个状况会不会延续到总统大选呢？我跟你讲，打个问号，因为当时你选新北市长的时候很简单，你的选民都认识你，你的选民对你都了解，因为你当过了这么久的副市长，又当了这么久的市长，大家对你是了解。可是全中华民国的选民对你认识多少？全中华民国的选民对你的两岸，对于恩恩案你的处理态度认识多少？不知道，不知可否。所以侯友宜除了朱立伦这一关，还有最大点是他自己。你到现在你已经动心起念了，你想要争取这个大位，你对于两岸怎么会这种说什么家属节哀呢？这是对一般你去参加公祭家属讲的话，对方是我们常年中华民国最大的对头，共产党的头头。虽然96岁，他就是共产党的头头，他从来没有对我们释出善意。96台海危机是谁干的？江泽民干的。你怎么会对这么一个曾经对台湾实施迫害攻击的人说节哀？节什么哀啊？ 那你觉得恩恩案会不会对侯友宜之后2024的路会有影响呢？ 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会误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认，他认为他在新北市的选举这个东西对他无伤害。所以他也会认为进入2024以后恩案对他没有伤害。可是我一直在强调，恩案不是聚焦在新北市，恩案是全国对于这种没有同理心，没有对于市民的那种感受，感同身受的感觉，那是一个极大的污点。侯友宜如果认为全国的选举总统大选这种没有民胞物语，没有爱护自己人民的这种感觉人民可以接受，那你就试试看。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如果真的起了烦念，起了动念，想要动这个总统大选的心，你跟恩恩爸爸真的好好解决。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明显哥，因为我想恩爱应该对侯友宜来讲2024是有蛮大的影响啦，不然不会在选后还特别来这个上媒体来洗白这一招啦。但是哦，你看哦，对侯友宜要选2024哦，这个影响要把石头搬开来嘛，那除了搬开恩恩爸之外呢，朱玉伦这一个路障要怎么样来搬开呢？ 第一个大家讲说这是王宏威补选就说帮侯友宜解套，我觉得有点太过，我个人不会这么观察啦，因为补选我觉得说只要吹出基本，因为补选投票率一定低嘛，所以蓝绿只要吹出基本盘，谁就能赢啦、那第二个，因为补选过去都有啊，过去包括县长选上立委选上县长补选还是都有，所以你把这一个模式说如果是王宏威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套，就帮侯友宜解套，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的关联性啊、只是说如果王宏威真的赢了，那就可以胜选的气势延续下去，对在野党会比较有利，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气势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制度的一个 解套。但眼看恩案你看侯友宜为什么会对这件事那么紧张？因为他其实是他在新北市任内的一个蛮大的污点哦。 过去四年治理上，我觉得一定有得分有失分啦。未来如果假设侯友宜必须要先出场问题，就说他要确定说可以代表国民党选2024，才有接下来面临到这个问题。那不然就说，如果假设他不选的话，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嘛。那过去的市政问题当然会接受检验，可是我觉得说除了市政之外，另外一个国政才是问题，所以你要观察的一个指标，我认为倒不是恩恩案，我就是观察说蓝绿谁要选总统的话，大概明年上半年会去访问美国，如果有出访美国的话，包括是美国主动邀的，或者在市政城行程有安排去美国，才是接下来他有要选总统的一个观察指标。因为毕竟台湾在美中台的一个大的架构里面，还是要维持台美关系啊。你台美关系是一块，两岸关系是一块，所以他如果提出国政的问题来讲，恩恩案是过去市政里面的一个环节，他要去处理。可是我觉得国政的问题，包括两岸关系，包括未来台美关系。他有没有去访问美国？可以作为朱立伦 是那个时候问侯友宜九二共识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闪躲啦。 不可能啦，你 KB 高 S 一点咖喱蒙嘛，而且国务院包括相关的美国的官员一定会讲。所以国民党未来如何拟定新的两岸的论述的部分，两岸都要和平啊。那包括美国的那个 AIT 的台北处长也讲，所有避战是所有领导人的责任，避战不是确战啦，而不是两岸谁要战争。可是两岸和平的情况底下，如果拟定新的两岸论述，我觉得国民党未来不论谁要选总统都有他的责任。那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你光开始在写票嘛，我们来写票，这几年跑的情况是这样子啦，基层的蓝军的支持者他不在乎谁能选他只在乎能赢的人所以只要 所以你觉得侯友宜跟朱立伦谁是能赢的人？ 目前民调看起来当然侯友宜比较高啊，可是侯友宜有他的问题在啊，所以而且包括基层支持者也有人讲说郭台铭声望也很高所以最后我觉得还要沉淀一下，包括年后谁民调比较高，蓝军支持者不希望说国民党重演2018那个陷入比较混乱的一个情况 下。所以你觉得是以民调来做选择就对了？ 对，一定要有一个机制，然后民调最高，然后能赢的人，当然民众认为能赢的就是民调最高的人，那至于说这个人是谁，民众是保持一个弹性的 所以你觉得侯友宜会出来选吗？ 我觉得要看他几个观察指标，就像我讲的，就是说他有没有安排出访的行程，包括美日访问的行程，这个可以作为说他要不要出来选，我无法替他决定了。 无法替他决定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蓄势待发的感觉呢？好，到2024真的是要非常的快不过2022才刚选完，怎么就有人开始跳票还是骗票呢？好，而且都非常刚好的出现在国民党的刚刚当选的执政县市吗？包括这个新竹呢，出现了这个高虹安呢0到6岁的市府养，现在不晓得钱在哪里。基隆的 GoGoRo 也是一样，那还包括了新竹县长杨文科，这个选前说好了不会推动生命园区，没有想到选后几天立刻翻脸，不一样了，带你快来看。 来到新竹县湖口乡，这里有坟墓，有纳古塔火葬场，已经有一座私人的生命园区。现在连任新竹县长的杨文科在脸书发布下一任市政重点，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生命纪念园区，引来县民灌爆留言反对。我们要游乐园，要公园，就是不要生命园区。县民抗议湖口乡有一座私人生命园区，现在预定地又要再盖一座，除了好几所国小，还有幼儿园和中学。 我们波罗村的村民是誓死坚决反对到底，为什么？你很简单嘛，你现在波罗村怎么可能要有两座的生命园区？ 运作的只有三座，而且使用率不到30%，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杨县长，湖口乡不需要 而且我坚决反对。 就连刚当选的国民党籍湖口乡长都反对，还有人跑到落选新竹县长的周江杰脸书求救，要他帮忙阻挡，也引来网友嘲讽，请支持多数选民的选择。 除了骗之外，我没有办法想到另外一个形容词。但是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尊重选民的决定。我个人会用公民县民的角度持续投入我的关注。 杨文科被质疑选前淡化的生命园区问题，现在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盖生命园区， 都在700公尺以上，所以它是符合我们的法规。 新竹县政府一切合乎法规来回应外界抗议声浪。这次新竹县选战，杨文科在湖口乡也是有过半支持。现在湖口乡要盖第二座生命园区，引来新竹县民反对声浪，盖与不盖已经在地方上掀起战火。三立新闻张浩一、赖碧香新竹报道。 我们要请教一川哥，因为还是同党同志哦。你看哦，这个湖口乡的乡长呢，吴淑君5月20号的时候要选的时候说，县长请听民意啦，也了解对地方的伤害，同意终止计划，停止设置流程。结果一选完之后呢，杨文科这边就说了，要来推动生命纪念馆园区的推动啊。所以意思是这个票投国民党促逼就是火葬场啊，不就是旁边家里就是火葬场旁边吗？ 这新竹县长跟这个湖口乡长的这个当选人，两个拢诈骗集团。伊抛一条相片哦，选举前抛一条相片，5月20号抛一张讲，啥物馆长讲无要去啊？ 哎， 谁讲的？ 馆长敢有讲？ 馆长有讲，就是你这个吴淑君讲的啊。啊，你即摆吴淑君讲的，即摆馆长讲，我无讲哦，我早就要推动啊嘞，啊，我早就要推动。殡葬业的水有多深？人已经是啊，更好地啊。即、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杨文科伊嘛无讲搁要推动，伊嘛无讲无爱推动，所以伊即摆选了推动是拄啊好尔啦。恁虎口乡的愿意选即个县长，啊嘛无法度。啊无你即摆着即个乡长出来交杨文科对簿，讲你若甲我气坏，甲你安怎，我退出国民党。你回了杨文科，你诈骗集团去变阮乡亲，你嘛唔敢、啊，你可能搞嘛嘛去用锁去。啊无你即摆着出来讲啊，你嘛唔敢讲啊。即、这个湖口乡已经一个生命园区，这是私人的，即摆搁要推动另外一个。刚才讲来讲，必要足侪学校搁有军营，拢一只生命园区要去，真侪人拢无爱，无唔对，去到阮兜边啊，我嘛无爱。问题是杨文科第一届进来，伊就指定才要去啊，伊就甲大家讲啊，新竹县民、湖口乡民嘛是要投给杨文科啊，即摆要怪谁？票拢恁投的啊。票嘛不是别个关系的投的啊！你虎口乡，虎口乡投杨文科，投比周江杰较济呢。啊，即马出代志，讲叫周江杰处理。你当时你就投周江杰，无迄个啥物选举的时阵讲啊，咱支持杨文科。啊，即马出代志啊，要抗争的时阵讲啊，无叫周江杰来插队。无迄个代志，我讲选举就是民主政治，就是选了哦，选了啊，这个馆长做了安那，就是选民家己担。这拢是当时家己的这个选择。对杨文科来讲，伊这个选举过程中，伊也无讲伊无要去啊，所以即马只是甲伊第一届人来讲要去的这件代志，把它完成而已。而且殡葬业这种东西，这种生命园区这种东西，牵扯的利益太庞。搞到林宽管政府的官员，那民进处长讲啥？讲我们都合法，我嘛查下合法，当然嘛合法。问题是人无爱啊。啊！你知道，伊既然讲好话，伊就绝对用强的，伊绝对甲气嘞，绝对甲气嘞。那湖口乡的乡民，你们也只能认了啦。 不是啊，湖口乡人口才8万人，我需要那么大的生命园区，还第二座要干嘛呢？ 不啦，当然伊去把咧乡的买当来用嘛。这个选举的时阵，周江杰讲啦，周江杰讲即卖8万嘛吼，那啦湖口乡吼，即卖伊若做馆长，伊要搞湖口乡变10万，要变湖口市，伊是要搞。湖口这个所在人口增加呢，你即马县政府要起啊，搁起一个生命园区，这个所在上好的人口会增加啦，可能8万就搁开始大概。不过我还是回到民主政治，选举选了，家己投的县长，家己爱听，家己投的乡长，家己爱听。这个所在，一、那个杨文科得个票，搁比周江杰来得。即马当选的这个乡长，搁是国民党的乡长。 好，所以大家也说，到底是谁在说谎呢？要请教将军哦，因为现在杨文科这边踩得很硬哦，说县府不会再办说明会，有需要的话会沟通。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说了啦，说明会大家来听听就好了吗？ 这叫做选前选后两样情啊。选前为了要选票， 为了要让湖口乡能够让国民党的当选，所以那个图到底杨文科有没有承诺不知道。所以说现在那个当选的湖口乡乡长赶快出来，吴淑君就出来讲说，我都讲好了，我们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没有用，做得到才有用啊。那个地方齁，湖口乡的波罗村，那个距离以前我服役的军营非常近，我在湖口装甲旅服役了十几年，那离我们非常近。其实应该是说距离营区大概应该骑车骑脚踏车齁，不会超过15分钟就到了、一块很空旷的地方。那么其实当时波罗村这个乡民人不多，他的人口并不多，所以你就欺负他，人家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看看乡民要的是什么。这是在脸书上疯狂留言，乡民说这就在军营旁边啊，而且距离市中心不到一公里，哎，这样子会造成多少的困难？哎，县长请三思。对不起，你白留了，他看不到，因为他跟你讲不再开说明会，不再倾听民意，告诉你只有我会强硬的来做。那对我来说，杨县长，拜托哈、哦，我不希望生命延续在我这边。为什么？你知道有火葬场，他那边是有火葬场，而且本身在那附近哈、哦，在湖口波罗村附近就已经有一个民营的生命延续叫长生天路，我没记错的话，已经在附近了。你再盖一个生命园区，而且加上火葬场，你是要怎样？你是要让波罗村变成所谓的生命产业共同村吗？你要让这些人多么痛苦，多么难过？而且最可怕的是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新竹跟竹北房价很高，非常高，很多年轻人买不起这边的房价，怎么办？往新丰、往湖口搬，因为那边的房价跟新竹市、竹北市那个是天壤之别，它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年轻人他在那里成家立业，买了房子以后希望能给孩子一个比较宁静的环境、那附近有学校，他说我需要的是公园啊，健身中心啊、还有亲子活动的这些设施、我不要生命园区啊，我都是年轻的夫妻在那里成家，在那里生孩子，你给我的是一座人最后到终了的地方、那是不是很奇怪？所以这些年轻的夫妻愤怒了，然后他说哎呀，拜托拜托齁，为我们着想一下，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很可怜，听不到。而且这个地方等于说已经被抛弃了，为什么？你谁叫你人少，哎、欸、谁叫你波罗村人这么少，谁叫你新竹跟新丰人不多？因为那个地方长期，其实他们这个两个地方真的蛮可怜，因为我长期在那里服务齁、新丰那附近有战车炮的射击场、已经让民众苦不堪言了、我们每年都有编列预算哦去回馈市民，可是呢加个生命园区、然后这张表是选前现在当选的湖口乡长抛出来的。 对。 他说其实齁、我们已经有取得共识了啦，对人民齁、对我们湖口乡要取得最少的伤害，所以乡长已经跟这个县长讲好，同意从终止哦，选前告诉你同意，选后立刻复工，这怎么回事？ 这到底谁在骗啊？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身为曾经在湖口待了十几年的准乡民、我都为湖口的乡民、为湖口这些朋友感到愤怒、真的是太过分。 好，不过呢选前选后不一样，我们先请教紫伟哦，因为包括在基隆呢也出现到这样的状况。GoGoRo 咧早起都位了，现在还没有看到。张志豪就说不要闹了啦，大家都再看，把裤子穿上吧。他说现在潮水退了，大家才发现呢谢国良光的屁股骑一台 GoGoRo 呢。张志豪喊话说不要闹了，大家都在看，怎么样看呢？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呢？经济部长王美花说地方需要张罗自己提出的额外经费，也就是这一笔呢请谢国良自己来想办法。那接下来想得到办法吗？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呢？ 高雄在韩国瑜当选以后，大家都在问说发大财了吗？基隆人现在在谢国良当选以后，大家都在问说你拿到 GoGoRo 了吗？我想齁、谢国良不是政治素人、他也不是新人，他当过十年的中央级民意代表，然后六年的陈潜，也就是说这张考卷就在这个政策推出来之前，你有16年的时间写功课做准备。我想现在市民没有办法接受在选后才告诉大家说你再让我想一想。 如果我是选民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欺骗我感情。 什么再想一想？然后你现在又公布说要做五年的公益时间，请问宜兰市长的任期多少？多久？四年内、你打算第二任再来实现你的公益政见？我想不管在财政的纪律，还有我们可行性，我们省辖市的困境，这都基本上我觉得已经跳票了啦。基本上我们市民兑现纪律，我想远见杂志有说嘛，这兑现纪律就像摩天轮一般不可能实现嘛。电动机车规划50,000台，大家有没有来过基隆？大家对基隆的印象是什么？地狭人稠，尤其在庙口周边，庙口周边的交通是怎么样？完全没有机车位嘛。我们的机车量是饱和的，我们是作为一个省辖市，我们是很早期日本时代开发的城市， 过去在没有规划人行道的状态之下，所以我们是以车为主来发展基隆市区的道路。所以林佑昌政府，我们民进党执政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步行城市，就是要给现代的市民有一个很好的步行空间，串联每一个商圈，包含基隆港、基隆车站、基隆庙口，要把每一个商圈串起来，让市民有一个好的感受。结果你现在在我们完全没有机车车位的状态之下，而且基隆又多雨，你要推50,000台机车，第一个机车要停哪里？请问停哪里？我们现在来庙口周边的机车都还放在人行道上面，我们在执法上都有困难，市民都还有这么多的怨言，请问你接下来怎么执行？他前阵子还说用整个都市规划的基金，这个是合法的吗？当过一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可以轻易的随便说出一个政策吗？还有，我告诉大家哦，他还有开过证件叫染疫慰问金哦，还有哦，潮进儿童乐园哦， 这些都没有实现吗？ 这些大家看起来会实现吗？看起来会实现吗？ 就跟摩天轮一样吗？ 就跟摩天轮一样。可是这是我们基隆市民的选择，我们当然还是期待新的市政府有好的作为。 那其实以基隆来讲，他们应该比较需要的是那时候民进党有提这个1200块钱的月票，因为我觉得基隆的交通方式好像你要这样提公车这些，应该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吧。 我们基隆有将近10万的人口在北北桃通勤哦，十万，我们37万人口有10万人在北北桃通勤，所以民进党政府推出的政策是非常负责任、具体，可以让年轻人直接受惠的方案，而且是北北基桃整个北部的生活圈。那你现在对 COCO 楼对青年就业有帮助吗？他说这对青年的就业有帮助，有吗？ 而且做公益还要做5年 还要做5年， 任期在4年而已，那我之后要找谁去要啊？ 任期都超过，所以现在网友都在敲碗，现在是基隆市最大的一个议题，不管我们各种脸书的社群还是 PTT 等等，大家都在讨论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GO GO 楼。这对基隆市的发展是好的吗？我们有更多值得探讨跟未来的方向。我们基隆市港再生计划还没完成，还没做完。我们接下来步行城市做到一半，我们还有很多通勤的问题，怎么解决产业的问题？不是用 GO GO 楼可以来解决。 那这样怎么办？全部都卡在那边吗？因为现在你看，包括1200块钱月票啊，那谢国梁就说要视财政而定。那难道这 GO GO 楼就不用视财政吗？ 对，我把总预算带来了。今年的预算书都已经编好了， 没有啊？你怎么翻？没有这笔费用啊，所以要五年之后我才 能。如果你翻到有 GO GO 楼， 这个明年还要编，所以要到后年， 后年 所以是要6年后， 然后 又给基隆再往后延一年。 没错，总预算已经编完了，不可能有蓝意慰问金，也不可能有 GO GO 楼，而且你要用。请问你要用哪一个科目来执行 GO GO 楼的证件？他说他现在说中央可以补助，经济部，经济部补助什么？经济部补助的是一台环保机车7000块，全台湾都一样，旧换新哦。多的地方政府自行编列裁员。基隆市一年的总预算多少？ 市府你自己夸下的海口，你干嘛要我承担呢？ 基隆一年的总预算，我想台北市的议员听到会吓死。我们一年才200亿，我们一年200亿，我们是3级贫户。 那台北市的总预算多少？1800亿。 200亿，我们有教育， 要怎么买狗狗肉？ 我们有营养午餐，我们一年社福的预算。3亿，台北市政府可以想象吗？一年社福救济的预算是3亿哦，你要5亿、20亿来买机车，像话吗？ 哇，做得到吗？那你这些社福预算怎么办？你成家都没搞，他怕瓜哦。 当家才知道为政的困难，所以我想，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就是说，过去他已经当过10年的民意代表，而且在对基隆市市民真正实际有帮助的月票，你说要视财政状况，这要视财政，这中央已经。都已经核定，就是不是核定，就是说大家已经讨论过很久的时间。 因为是你们提，又不是我们提的。 也是啦齁。所以我想现在市民朋友最不过这个说真的哦，我想民进党政府提这个政策到现在都还有回响，有很多市民朋友在脸书上问国民党的政府说到底能不能实现，你能不能实现。他们一律的回复都是到底有没有预算，都要再重新看预算的状况。 好，不过我们看哦，这些应该就留给这个新的县市首长来伤脑筋。但我们要请教小芳姐，怎么最近好像这种跳票骗票的情况一直不断的出现呢？ 是，尤其这几天呢，在社群平台上面有非常多的讨论呢。像我是台北市民呢，我就会戏称啊自己是深蹲市民。那特别是很多的新竹县民呢，我们就笑他是生命园区县啦。那来自于不同的县，我们好像帮大家都取了一个昵称一样。 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就觉得，哎，我不是啊，我根本不是投他们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取笑我？嗯、然后默默的就有一些高雄市民就浮上来啊，你们当时哈这个取笑我们发大财是，我们是怎么忍过来的？这个事实上这几天，特别是这一个礼拜来哈，大家的心情啊，是我觉得是反映出我们在投票之后，这是一个民主的选举，民主呢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那民主呢就是你不出来投票，你就会让投票的人来决定你的未来，嗯、所以我们尽管是用很戏谑的一个方式，但老实讲，我们真的是非常心痛的、啊。从刚才紫伟所讲的，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以 GoGo 楼来讲的话 ，GoGo 楼大概需要到35亿，而不是5亿、10亿而已啊，是35亿。还有另外一个讲到说哈，因为当时谢国梁在选的时候，他说只要你染疫，染疫一次也好，染疫两次也好，一个人我就给你10000块的一个补助金。那我们光统计今年啊，在基隆不幸染疫的人大概就有150000，这个部分就有15亿。35亿加15亿是多少？50亿，就刚刚好，差不多你们的钱哈、 嗯，四分之一哦。 对啊，就去掉四分之一了。那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整个基隆，那是不是又要回到以前的傲傲草草的一个基隆呢、嗯？这是基隆人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嗯、那还有宜兰，宜兰是选前的时候。这个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因为补选，我们、关注到了宜兰，说诶，宜兰怎么会是哇？到处只要宜兰遍地都是我的土地，宜兰怎么会有一个炒房帮？宜兰怎么会又是有一个妙妙的朋友就可以去炒房？那当时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的官员，他们就出来作证，他们希望转成污点证人，结果现在他们的讲法居然是。哦，我打疫苗当天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这个突然间不舒服，所以我讲出了诚实豆沙包。 我那时候欧北贡， 对我那时候欧北贡。 哦，所以我 现在全部都翻供。哦，那个时候欧北贡，我现在全部都翻供。 是因为看到林之妙当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小心讲出了真话，我现在赶快收回吗？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主哈，特别是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谨慎小心一点？那我真的要回应啊，因为刚才不管说是基隆也好，不管是宜兰也好，我相信宜兰现在一定很痛苦啊，就想哇，妙妙当选了，我们现在就是妙妙不知所云现哈。给各位看，你去找周江杰，叫周江杰说啊，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做生命园区线？周江杰多久？在今年的10月10号就告诉你，他说不要。那在今年的11月25号就告诉你不要，那你们跑到李中宪教授的脸书上面去讲，我在选前的时候我不敢讲，因为我怕我会被打成绿营的侧翼打手，所以我现在来求助。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那少数服从多数，那只有下一次的选举才能够来挽回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这个生命园区已经盖好了，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你手上的这票。接下来的补选也是要珍惜你手上的这票，你不去投票，就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谁可以决定柯文哲的命运呢？接下来2024怎么走呢？他现在人在冲绳，很多人说是毕业之旅，但他说我是去行销推广悠游卡的，搭乘的还是联航哦，带你快来看。 投票，颁给陈佩琪的。 柯文哲出访日本冲绳，第一站就到最热闹的国际通，要买礼物送给太太陈佩琪，却尴尬忘了尺寸。 因为这个有它的特色，一个是买给太太的，后来发现我不知道它的size多少。 买两件夫妻装秀恩爱，还好工作人员及时救援。要结账时，柯文哲不付现，而是掏出悠游卡。你没看错，悠游卡不只在台湾能使用，在日本也能付款，就连买冲绳当地零食当然也要使用悠游卡。 我本来还有1700块，那悠游卡公司又灌了5000块，所以有6700。我那1700块是去年那个5倍券一直用到现在没用完。 柯文哲1号晚间抵达日本冲绳，跨海推广悠游卡。从11月7号起，悠游卡可以直接在冲绳2000多家店进行消费，只要币一下付款，不必再数零钱，简单方便，让柯文哲大赞圆梦了。 然后悠游卡终于跨出国境，太。这了不起的成就。 未来要扩展到全日本吗？ 对啊，这个从最初啊。 花口要把冲绳当跳板，让悠游卡前进到全日本。但柯文哲任期只剩一个月不到，下任市长蒋万安做得到吗？ 这个要努力的目标啊。在疫情之前啊，台湾来冲绳有100万人，等到它的生态系建立，你知道哈，再从这里往日本推过去，这有策略的。 柯文哲很满意让悠游卡走出台湾，迈向国际化。说着说着，还巧遇来冲绳出游的台湾观光客，顺便再宣传。 在琉球铺那个 悠游卡很便宜，所以在台湾买一张悠游卡在这里可以刷。 那以后来这边就很方便了。 对啊，我刚才用悠游卡买的， 不然这边一直都是零钱。 柯文哲卸任前出访，这趟毕业旅行要展现他的执政成绩，为将来再上层楼储备能量。三立新闻李维婷、尤瑞博日本报道。 哇，现在柯文哲已经做出了2024的起手式了，请教易川哥，就 King Camille 还搭联航，大家说哇，你真的好节省哦。 啊，联航的钱送出来， 是， 嘛是市民出来啊。啊，你即马佮剩二十几天就要卸任啊，你佮开大个钱去遐，啊佮讲哦，佮啥物食泡面，啥物坐联航，啊，请问你去你有领日资费无啊？去冲什么？你嘛政府嘛有你日资费啊？啊，你带啊侪人去？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悠游卡去冲绳无足够的啦，悠游卡本地是东京，你去买家电的时阵，你只要出示悠游卡，拢会当打折啦，迄早就有啊啦。我们出国去，你知道悠游卡，我们每个人身上悠游卡，我们都出资多少钱？你也出资一万两万吗？没啊，你他妈一个出资几千，你几千块去冲绳会当冲啥？啊，你到最后你还不是拿你的信用卡，拿你的现金出来付？这一种秀在做的时候，差不多了。而且你现在已经是剩下二十几天，你不认真的把你整个市政跟人家交接，吼，把过去的代志整理理的，你即马走出去，然后表现说，你看我外敖都敖，黑无外敖啦，因为你也没办法跨进东京啦，人东京家己有西瓜卡，谁要跟你合作那个什么悠游卡？所以悠游卡往国际上走。当然这个大家都肯定，可是呢没有那么夸张到说哦，这一起挂稿都挂稿啦。但是我还是说哦，你最后柯文哲你现在最后这几天跑去搞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你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加分啦，因为你企业级嘛是开政府的啊，不是开你家己的。 好，所以大家说呢，柯文哲这个时候去冲绳，难道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吗？尤其在出发之前呢，还炮轰蓝绿都污钱，为的是炒声量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还能穿透内部延伸到浮出墙壁甚至日历，几颗弹孔痕迹还在画面触目惊心，但枪击案枪手至今还未落网。 我刚才照照去警方，我都查着，我一定登记承认。计划性啊，咱嘛袂当讲话，为咱健康爱个敬业啊。 学甲深夜88枪枪击， 柯文哲要打2024，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声量嘛，因为毕竟没有位置了嘛，所以声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来维持声量呢？我们要请教一下任俊哥。飞机都曝光了，坐联航，那刚刚的易川哥也说，联航钱哪里来的？对，也是从市民的口袋里面来的嘛，纳税钱嘛。好，不过呢，在出发之前还要呛一下蓝绿联合污钱，地域委员就酸说。那你自己的爱将不是设摊还升官吗？你哪不爱供呢？这感觉起来好像一直以来柯文哲都要维持他自己很有戏的概念哦。 但因为现在整个的选举结果，台北市大家会认为说是不是市民对柯文哲的施政不够那么的肯定，所以导致这个选举结果是蒋万安赢了。那我想在柯文哲心里面大家一定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你看他这一次很刻意的为什么要去刷一下这个所谓的悠游卡，你会相信他出国真的没带钱吗？我才不相信呢。就是但是他一定是刻意的让大家去拍这个，而且你让记者什么的去拍说啊，我特别去刷悠游卡，然后强调说悠游卡出国都能用，所以你看他其实要强调就是说你看他其实在推广这件事情上台北市政府是有在努力啊，有在用心这样。那你说是不是坐联航之前柯文哲都能坐摩托车被不小心拍到，那看起来那也是很刻意去设计的啦。所以我认为他当然想要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台北市里面他做了很多，那希望透过最后这一波的这个宣传让大家觉得说哦，对，他其实跟你想象的跟一部分人讲的是不一样，但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认为他真正其实期望的是他接下来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政治上面的想望嘛。你看像这个他自己也讲说2024他就是真的就是也要再选啊，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他一定会适度努力的啊，不是适度，他一定会激励啊，因为你没有政治舞台啊，你接下来就只有一个民众党，那民众党你又是唯一的一个党主席的参选人，那以后还是不是人家一定会关注说啊，你这个一人政党以后怎么办？是不是还是在柯文哲意志之下？那我认为他当然，您刚刚特别提到说他去批那个什么蓝绿什么 贪污 的那个，他其实真的，我如果没有说错了，如果讲错这个明显可以赶快告诉大家正确。他应该提的是那个监视器案的那个案子嘛，就是说他因为他有强调，他网络上面自己还 放那个对比图，说啊，你看这个解析度跟这个解析你分得出来吗？那看起来他是认为说不要不用什么一次把它全部换掉或者什么，可是他在凸显嘛，他要凸显是他在为政府省钱，嗯，为国家省钱。 你应该第一任就做啦，你怎么会到现在最后一个月你才炮轰呢？ 哎，他的不他的讲法是说他不是要全部换，嗯，因为现应该是议会是说要全部换掉了，那柯文哲认为说你一次全部换要花那么多钱，嗯，所以他用那个去质疑讲说你后面是不是水很深，是不是大家坚持要在这一次把它给换掉，然后就是代表你后面一定这样。但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明显一定会不认同嘛，嗯，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柯文哲也会用一个方式，嗯，跟国民党现在在打补选的方式一样，嗯，制造对立，嗯，也就是我把别人讲到极度的不好，嗯，然后来凸显我自己的好，或者是通过这个因为讲别人的不好转移别人来质疑我的差这样子，嗯嗯，所以您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可能对于选民来讲，可能在选举的这件事，对蓝绿来说，可能在这一次蓝绿白好了，因为白现在真的是就是第三大的政党，嗯，虽然它的趴数不高这样子， 4%， 就是可能对多数人来讲，会发现到选民其实在投票行为的这件事情上面哦，真的是会受到一些事件的影响。可是也有可能会因为反作用力而导致选民到最后他的投票行为超出你原来的想象，嗯，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高鸿安的那个选前，其实任何一个其实在公开平台上面没有政党的问题哦，因为民众党很多人根本不去碰高鸿安的议题啊，哦，就是几乎所有在台面上被问到高鸿安的那个现象都认为那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嗯，可是选民会觉得没什么差，嗯，所以我认为柯文哲接下来他会做的这个游操作，嗯，他会试图在这个所谓的分化的过程当中去做一点游离，嗯，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危险，嗯，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在两面，嗯，走两面， 是 对一面一下子就是你对立有利耶，你都恭候，嗯，对立不利耶，你都敢恭拜，那这个就会很危险啊，嗯。 好，但是仁俊哥，我们想问一下哦，因为包括刚刚明贤哥有说嘛，接下来要看侯友要不要去美国嘛，那民进党这边大家也看说啊，接下来可能总统人选我们要出国嘛，那你看柯文哲他这一次去冲绳的时候，包包上面就是建军卫国，他已经先拉到一个国防的层级咯哦，建军卫国已经为2024来做铺路跟盘算嘛。 我觉得因为选民对于总统参选人其实老实讲高度真的不同啦，啊嗯，你看市长看总统跟看立委，嗯，跟看议员高度不同，所以我刚刚讲补选这个站我认为我应该站在看立委的角色，但选民可能不见得真的也这么认为啊，那所以所有的东西绝对不是凑巧，也不是觉得说我就是没事这么多千百个包包或者多啊撒姐嘞，一个包包还有正反面还刚好那一面给你拍，嗯，就是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试图做一个操作，那对于一个总统参选人或者是一路想望总统这个位置的人，本来就会是在外交的这件事情上是会被高度检视的，也就是你跟国外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互信的程度，但第一个高度指标就是美国嘛，嗯，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柯文哲可能不会是只有去冲绳啊，嗯，他卸任完了之后，嗯，看起来应该也会有一些规划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好，我们请教一下明贤哥哦，因为看起来呢柯文哲哦对2024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哦，连建军卫国的袋子呢都刚好给大家拿出来，还刚好给大家拍到哦，但是你看哦，他在要去冲绳之前前还炮轰你们议员哦哦，说你们啊诽谤啊什么的，然后柯文哲就呛下说来告啊，所以他炮轰说蓝绿联合屋前，偏偏选择在去冲绳的前一天来这样子哦开记者会啊来骂议员啊，这什么意思呢？ 去冲绳前去日本躲了三天，我们就骂不到嘛，嗯。我觉得不要用监视器，那个是规格标，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不要无限上纲说蓝绿所有都污钱。如果污钱的话，你市长大可把所有61席议员全部移送检掉啊，嗯，我也愿意接受调查，啊嗯。当初为什么这个包括很多蓝绿议员，甚至比较亲柯P的，包括林国成议员，嗯，他们都有质询过啊。嗯，因为你降了规格了，降规格之后，如果你3枚降到2枚，传输的时候不稳的时候，那么影像会模糊的啊，嗯。所以大家争执的是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大家希望警政的时候拍到路口监视器16000只嘛，嗯，拍到影像是要清楚啦，啊。然后传闻你警察局在比对的时候，也要传输的时候也要看得到的嘛。那大家讨论的过程中都是技术规格标，嗯嗯，啊，什么时候柯文哲讲到说啊，大家有污钱，如果蓝绿都污钱的话，那请拿出证据出来。第二个，把我们这些议员全部移送检调，或移送监察院，或移送政风处，嗯，你不能说啊，因为政治操作把所有人凸显说你柯文哲就完全跟蓝绿都不一样的，你就是清廉的，然后你就是超越于蓝绿之外。我觉得他用这一些的操作的手法是要凸显说， 参选2024的起手式了、嗯。所以接下来民众党不是要改选党主席吗？只有他登记而已。 他登记啊。 只有他登记倒不是没有问题啦。我就说他来访问琉球之后，接下来我认为他会访问美国。 不是他的问题是不是他一个人登记，是他下面跑的跑走的走，你没有班底。 是啦，就退群啦。当然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党这次在选县市议员其实选的也没有外界预期的好啦。嗯, 嗯 对。 所以大概选了十几个，他提名了80个嘛，才选上十几个。所以我认为这次的选举的结果也出他的预料之外。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权力跟一个声量的焦虑感。嗯、如果他卸任台北市长之后，他如何去维持目前的一个声量，他的舞台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认为他访问琉球之后，接下来24号卸任之后，他会密集的有一个出访的行程，而且他会持续炮轰蓝绿，凸显说他是超越蓝绿的。可是民众被他玩这一套，被他操弄这一块，你觉得民众都傻瓜吗？大家看得清楚了。如果买单的话，大家对于他这一套买单的话，民众党的选举我觉得会更好了，更亮眼了。所以我认为，譬如说他这次选举过程中，他是全台湾跑到透，那浮选成绩为什么不如预期？所以代表说他个人声量无法完全转移到其他候选人嘛。这个情况会不会在2024的总统大选一样出现？我认为会啊。所以民众党未来发展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如何打破柯文哲是一人政党的情况底下，他还要提出更具体的一个做法出来啦。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将军哦，因为包括沈富雄在前篇报道就说呢，其实侯友宜跟柯文哲的票是重叠的，这不代表柯文哲分了侯友宜的票，但因为侯友宜的票是比较稳固的，所以柯文哲的票相对是游移的。因为包括柯文哲过去的形象让大家说，包括像是国防啊，好一些军事部分啊，他的动作呢都是比较游移的，一下子比较偏中国，你看他这次出去呢特别带了一个建军卫国的包包，但你说是需要表态吗？好，你要把层级拉高到总统，但是你底下的人是不是有点摆不平呢？好，包括你是一人党主席之外呢，现在高雄民众党在这一次选举也选得很不好啊，包括议员呢全军覆没，现在也有议员啊开炮说市党部的主委都要下台。好，陈思宇的退群，黄靖出来喊冤说民众党锁定目标都很难了啦，不要说要配票，其实你下面其实是问题蛮多的哦。 这当然齁，你说侯友宜跟柯文哲的票当然重叠， 嗯， 侯友宜的气势强，柯文哲的那个民调都掉得很低。那朱立伦跟柯文哲一起比，哇，柯文哲就变第一名，所以说表示蓝白的这个共通性是非常高。但是为什么柯文哲这次会输的？这个我觉得民进党是大输啦，他自己还自嗨说，你看我赢了新竹， 我维持四趴， 对，可是你掉了台北市，哎、欸，掉了台北市去赢一个新竹市，你知道叫做赢？这个实在太阿 Q 了。然后我讲哈。为什么柯文哲这一次他的所谓的推倒蓝绿高墙的功没有这个整个的气势还有这种策略没有奏效，因为大家记得柯文哲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认识柯文哲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垃圾不分蓝绿，大家记不记得，他在很多地方讲，哎呀垃圾不分蓝绿都是垃圾，可是呢现在民众党变成垃圾桶知道吗，蓝绿的垃圾都丢给他，全部都丢进去，现在连这些垃圾都要跳出垃圾桶，我不是在批评这些参选人，是因为这些参选人被柯文哲骗了，当时柯文哲要遍地开花找很多人来加入民众党参选市议员的时候，他怎么讲，蓝不提你，绿不提你，来我提你，我提你，你一定选上，这些人都被骗了，这些人都变成柯文哲现在败选后嘴巴的说他们是垃圾啊，他们本来就不优啊，所以选不上怎么会怪我呢，他跳出我们这个政党，跳出我们这个群组是因为他不适合我，哎，这人多伤啊，我被你骗一次我还要再被你骂一次，所以柯文哲的信用他早就没有信用了啦，他不断的去消遣消辱自己人，那说把你家的狗牵走，谁讲的？不是柯文哲吗？那位所谓被他影射为狗的人是不是民众党？是嘛，他连垃圾都不讲，说人家是条狗将人家牵走，所以这时候民众党他不跳船就被你侮辱，我留在船里面，我留在这边是要同舟共济共创未来，可是我留下来得到的没有鼓励没有温暖只有侮辱，这时候柯文哲怎么会跑到冲绳去呢？你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当务之急，你应该要听蔡壁如的劝告，到各区的党部，到各市县市的党部去慰问，去温暖，去固装，去让这些人留下来继续跟你奋斗，他不是，他跑到冲绳去了，这些事情留给谁啊？蔡壁如去处理。所以蔡壁如怎么，所以蔡壁如心生退役齁，不然人家问他说没有啦，我没有心生退役，为什么？我不是为了60000块心生退役，我是觉得我还要更努力，这句话其实是讲的很有道理很有哲理，就是我跟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建议的很多事情他都不做，一意孤行，等到做不好做得差他都怪我们这些人不够努力，选得不好他说没有啊，那人家为什么14席可以选上，你掉了70几席是你自己不够努力，是你的人设不够好，所以这种党留的有什么意义， 众党留下来哈，只有越选越糟糕，越选越难过，越选越悲哀。所以柯文哲未来他要参选2024，必然他还要透过推倒蓝绿高墙，都要再透过说垃圾不分蓝绿，来彰显民众党是如何的纯洁，如何的有理想。我讲句话来讲，民众党充其量只不过是收这些垃圾的垃圾桶而已。 好，不过当然呢 ,2024 哦，要选之前呢，民进党呢也要还检讨一下 2022,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嘉瑜呢之前针对了这个侧翼网军的事情呢，觉得民进党该好好检讨。那李坚昌就说啊，高嘉瑜你应该退党嘛。好，我们要请教易川哥，因为现在高嘉瑜有了最新回应，他很无奈说自己要继续努力留在民进党，让民进党更好。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样呢？ 高嘉瑜选立委的前一届的那一区的立委，民进党是礼让黄珊珊。好，那是那一区的选民的结构。所以高嘉瑜呢骂民进党，他才有办法选立委。可是高嘉瑜没有民进党，他也没办法选立委，因为不知道谁要提名他。所以对高嘉瑜委员来说，民主时代啦，东来民主啦，又在你讲啊，你要讲啥？但是你就是一个党员而已啦，你就是一个立委而已，大家慢慢想在意啊。你要想的就是讲，高嘉瑜是徛在家己的立场，伊要选立委，意味着伊家己的立场，讲伊讲的话。伊无咧替党辩护的啦，所以足侪民进党的支持者讲，高嘉瑜你若交党嘅讲法拢无同，啊，伊心内想讲，啊，我为啥物交党嘅讲法同款？我迄个选区，我喺港湖区，我港湖区我若直接拢挺民进党，我就落选啊。问题是我无民进党去扛棒，我是咩啊选？我又无当选，民进党塞一个出来，我嘛袂调啊。所以伊就是用伊家己嘅利益、家己嘅立场咧讲话，所以讲作侪伤害民进党嘅代志，无咧替民进党辩护。所以为啥物伊讲李千昌议员咧讲啊？伊讲，啥物高嘉瑜去徛台，徛起哩，硬讲下骹走五六十个去。当然嘛，大家李千昌讲，你莫叫高嘉瑜来，你若叫高嘉瑜来，大家毙命哦。就是安尼啊，可是民进党就是即个政党嘛，民主时代，伊要讲讲伊嘅，吼、哦、啊你。哎、啊，你若无欢喜，也无卖听，哦，卖听。啊，林刚伊直接去要选，要个选立委，党内要初选，啊，无大家找一个来交伊拼。哦，就讲高嘉瑜，你没有民进党，你也不能选立委啦，你卖多操蛋啦。哦，就是大家也要给高嘉瑜这个警告，讲你卖操蛋，啊，无你就卖，你不要用民进，啊，无你去对柯文哲，你就交柯文哲上好，啊，无你用民众党带一句算。问题你这句够一个黄珊珊。 好，不过呢，大家说，会不会之后柯文哲可能也跟高嘉瑜招招手，说茉莉来嘉禾啊？没有，高嘉瑜说他不要来。好，请教一下小芳姐，因为高嘉瑜现在说他还要继续留在民进党，让民进党更好，但更好的方式是这样子党内互打的方式吗？ 我觉得那个动词应该要换一下，他是赖在民进党哦。事实上，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或者是高嘉瑜自己啊，他在这个夜半梦回的时候，他如果问问他自己，他还是民进党的党员吗？他还是真心在为民进党吗？各位可以看啊，这个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在帮姚文智助选的时候，他的那个非常经典的翻白眼，后来还做成了非常多的迷因图。那在今年的这个选举最后的选前一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那天晚上雨下得非常大，台上所有的人都站在台上淋雨，就只有一个人不见了。那个不见的人叫做高嘉瑜，然后人家问他说：“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去上厕所。”所以其实从一些非常小的细节，你就可以知道高嘉瑜就如同刚才易川所说的，他现在是在蹭民进党，他现在是在赖在民进党，因为他如果不留在民进党，不挂民进党的扛棒的话，是没有人会提名他的，他也绝对不会当选的。我再跟各位讲，因为刚才这个民进党在过去曾经跟黄珊珊合作，然后一起在那一区提名，就是希望说能够在那一区港湖区能够出一个立委，在高嘉瑜之前啦。高嘉瑜在那一年，他其实他也想要选立委，只是这个民进党内判断说他的实力可能还不够，所以没有提名他，而是跟黄珊珊合作。他做了什么事？他当时是跑到民进党的党中央的楼下，指天指地骂蔡英文，哭 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嗯、那个时候骂民进党骂得多凶狠啊，可见他到目前为止他要的是那一张民进党的党证、嗯、是他在选举的时候去登记有民进党的那一个这个党籍，然后让这些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嗯、好啦，因为我看选后检讨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朋友还在讲说啊，不得已如果说高嘉瑜啊如果在我的选区啊为了民进党我还是会支持他了，所以我觉得高嘉瑜真的不是真心的在为民进党在为台湾，他是在为他自己，所以高嘉瑜不要那么痛苦，他就像《甄嬛传》里面的安陵容一样啊，他会唱歌跳舞， 不是也跟蔡壁如蛮好的吗？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有什么机会， 我觉得他大概也。